I hope you learned it note for note like good little children. Don't worry. Be happy. Listen to what I say. In your life, expect some trouble. But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Don't worry. Don't do it.Be happy.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Don't bring everybody down. 其实就是不要自寻烦恼吗？还是享受当下的生活？ It will soon pass, whatever it is. 你烦恼，烦恼也不要过去，对不对？所以尽量让自己开心一点。这首《水的声音》曾经在夏天带给大家过，这晶莹的水珠觉得在夏天带来了很多的清凉，可是在冬天来听你也觉得很晶莹，好像是给干燥的北京带来一些湿润。还没有下过大雪，所以期盼着如果下过雪后再来聆听这首，那就是雪融化的声音了。深沉的人，面上耀着光，像一脸的高兴。风一吹，叶子一浮动，真像个轻快的笑脸。可是叶子下面，一层暗一层，绿沉沉的，愈成了宁静，像在沉思， 带些忧郁，带些甜食。松柏的音最深最密，不过没有梧桐树、胡桃树的音广大。疏疏的杨柳筛下个疏疏的影子，阴很浅，挤进小草，映着太阳，草上的光和漏下的地的光闪耀着。地下是错杂的影子，光和影之间的那一点绿意是若有若无的阴。一根木头，一块石头，在太阳里也撇下个影子。影子和石头木头之间也有一片阴，可是大小只见影子，觉不到有阴。强阴大此，乌阴深些，不像树阴清幽灵活，却也有它的沉静，像一口飞井，一潭石水般的静。二山的阴又不同，阳光照向树木石头起伏的地面，现出浓浓淡淡多少层次的光和影，夹带着阴，随着阳光转动变换形态。山的阴是散漫而繁复的。14:11，来签到吧，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先从二班开始， Nick F 你好，还有秋水风神、甲河山人、灯心荣，还有缅甸猫、花板阿元、立本、清秀似水流年、树下清风、怪哉虫、小星星、朱自成、金美美、小鱼娘、清风明月说了最开心能够每天午后美妙时光，叮叮咚咚，还有轻飘然你好。其实在那一边散文之间还有音乐之间，我是因为前两天的一些感慨，前两天看了无问西东，在片尾的时候，许多那个时候的文学家们、大家们看到他们的简介照片一个个出现，可是周围的观众呢，很多是90后、00后，对这些人大概一无所知。我周围的一个朋友说，哎，说这个人是那个人吗？而只有在徐志摩出现的时候，我听到放映间观众一片哄笑，大概也是因为偶像剧、电视剧，更多的人才知道他吧。所以有时候我想，争取在古典流行中偶尔念一念这些作家们、文学家们或者是艺术家们的文章，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我想，当我们知道很多国外的音乐家甚至是不知名的，包括在古典流行中我们听到的古典音乐等等，这些甚至一些流行歌手 Rihanna 等等那么多，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本民族的那些大家们，我们现在还了解吗？随着他们的逝去，我们都忘记了吗？我也有我的责任，所以以后尽量愿意和大家分享这些，大家愿意吗？Thank you. 大家别光签到啊，说点什么。来看看一般朋友的签到，灰飞老马 Mr. Lee 张静 Connie He 叶子胡雪迪大宁宁还有孙珊珊还有徐珊珊啊、哦，还有鹏鹏你好。在我刚才念散文的时候，我也在想，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现在享受了大树的庇护、茂盛、阴凉以后，那栽树的人呢？我们也都要忘记吗？我们知道肖邦，知道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在他1830年创作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前人在1830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作品吗？还是来说说这首作品，肖邦，舒曼在评价肖邦钢琴协奏曲的文章中，曾经谈到，关于肖邦早期的作品深具的那些民族特点，在这首协奏曲的3乐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是啊，你看他们也都在提自己的民族性。这个乐章呢是古典回响曲式，钢琴灵巧地奏出了舞曲的主题。对，这是一段舞曲，但并不是维也纳的华尔兹，而是波兰的马祖卡。它旋转跳动，可以把人们从缠绵的爱情中带到了更广阔的生活天地。对，第二乐章我记得在上周带给了大家，他的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二钢琴协奏曲的二乐章都是非常美的，描写缠绵的爱情，而第三乐章就是带到了更广阔的生活田地了。可以说反映了肖邦也是对祖国对波兰民族的深切热爱。

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凌晨三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When the little blue bird who has never said a word starts to sing spring, spring. When the little blue bell in the bottom of the dell starts to ring ding, ding. When the little blue clerk in the middle of his work starts a tune to the moon up above. It is nature, that's all.Simply telling us to fall in love. And that's why birds do it, bees do it, even educated fleas do it.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In Spain, the best upper sets do it.Lithuanians and let's do it,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The Dutch in old Amsterdam do it, not to mention the Finns. Folks in Siam do it, think of Siamese twins, some Argentines.Without means do it. People say in Boston even beans do it.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Romantic sponges they say do it. Oysters down in Oyster Bay do it.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Cape Cod clams, against their wish, do it. Even lazy jellyfish, do it.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Electric eels, I might add, do it. Though it shocks them, I know. Why ask if shad do it?Way to bring me shad roe in shallow shoals. English souls do it. Goldfish in the privacy of bowls do it.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I love the classics.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呢？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哎，它不是惊艳的感觉，而是有点怪的感觉，但是越听呢越有味道越有意思。这其实呢是选自，反正我第一次听是选自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是啊，在电影当中当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男主角穿越回了海明威时代的巴黎，还有包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点怪异的感觉，好像感觉是伍迪·艾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样子。当然这部电影的影评并不是有多好，有人这样说，伍迪·艾伦穷极无聊之作，巨个利益跟网络穿越小说一样的浅薄无聊，毫无想象力可言，人物犹如走马灯，叙事如流水账，对白附庸风雅，乱调书带。但是我觉得如果喜欢古典流行的朋友，喜欢这种调调的朋友一定会喜欢这部电影。在这里面还有包括菲茨拉德、海明威这种过去的那些同样也是那个年代的一些回忆。是啊，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是不是长了一个老灵魂，觉得过去真的很美好，但是你看到里面的人物就会觉得 甚至连海明威过去的那些人还想回到更早及以前的那个时代，回到德彪西的那个塞尚那个时代。所以真的是我们每个时代看每个时代都会不同，不知道百年之后别人后人评价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是回到更古老的巴洛克时代，这个演绎也很轻松，巴哈的作品。曲子太有名了，以至于它的跨界版本也很多，包括陈美演奏的那一首。而实际这个速度跟跨界版本也是相差不多。你要觉得它有现代性，当然巴哈的作品，所有的作品都可以这样说，它可以在任何一个时代来演奏来聆听。而这一首呢，大家记住是他为独奏小提琴而创作的奏鸣曲与组曲。说到巴哈为独奏小提琴而创作的奏鸣曲组曲一共有六首，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有名的其中的第三组曲当中的。不好意思，应该是第六组曲E大调组曲，因为这是第六组曲的，应该算是第三乐章或者第三号，是加和舞曲和回旋曲。那这个速度呢是比较快的，当然也有还有不同的演奏的版本，也有慢的。 我记得昨天说过，无论是古典流行还有音乐的这个老和旧的演奏方式，其实在今天在演奏古典作品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现代的方式，古乐的方式就是本真的方式，用过去的琴弦或者是过去的演奏方式。那像过去的演奏方式是什么？巴洛克时期甚至是古典早期时期，如果提琴演奏都是没有柔弦的，然后用古典的方式来演奏，甚至是呼吸都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是随心所欲的，按照作曲家演奏家自己的方式来演奏，每种音乐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里是古典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是周末了，为你带来不同版本的音乐，也希望这些音乐让你深思，让你快乐，也让你活在当下。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Thank you.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要知道刚才演奏的可是鲁宾斯坦呀。 对。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舒伯特的奏鸣曲其中的第三乐章。舒伯特的作品真的有不同的感觉，悲喜交集的感觉，速度上的感觉。鲁宾斯坦的演奏也是非常的不同，这种快慢交错的感觉。现在音乐出现了，我们听到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依然会带给你轻松的音乐。我说了，今天是周末嘛，所以又穿越到了这里。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You're my sunshine, 你是我的阳光。是的，音乐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奇妙而又美丽的世界，是音乐为我们注入了七彩的阳光。在这午后，即使天不灿烂，天空没有云，但是音乐会为我们带来五彩的斑斓的光。是我的阳光，这个你可以指你是爱人、朋友、家人、父母、师长，也可以指你所爱的东西，也希望是午后的阳光，也希望是古典也流行。是的，希望古典流行成为你午后的阳光，每一天都可以照耀你的心灵出现的那束光。好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在下周一再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